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哎、hey, 各位，现在是早晨的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hey, 今天呢早晨呢天气晴朗，但是我们仍然在路上。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来自于李健，依然在路上。李健依然在路上。刚才呢我看到了一下我们的早安秀的后花园当中呢，笨小孩说月鸟的植入好硬，虽然天气晴朗，但是我们依然在路上，转折好突然。 就是现在除了我吐槽你歌硬转的硬的话，现在我们听众也开始加入这个大队伍了。 你知道我是怎么回的吗？ 嗯， 我这不叫硬，我这是硬气啊。 硬 其实我跟你说， 你硬气在哪里？我想 最重要的是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依然在路上，要给大家一种早晨开车像少年啊飞驰的感觉。 嗯，那只可惜呢今天， 所以才叫依然在路上，对不对啊？ 还是有点冷哈，所以它飞驰的时候还动动嗖嗖的画面就有点不太美观了。 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天气情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来到了-3°C。那么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本市今天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光照条件比较好，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很佳。那么气温也是继续回升的，并且风力不大，适宜大家户外活动。但是呢，空气比较干燥，大家要注意及时的补水，还有护肤保湿。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的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是9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是55%。这两天的这个天气的升温是肉眼可见的感觉哈。 你肉眼你怎么看出来的？ 因为这两天我就是有行驶在大马路上的时候呢，有一种春风拂面的感觉。有的时候啊， 那你这不是身体可见吗？哪里用肉眼看得出来了？ 看你这个人，什么叫通感嘛？对不对？ 真香，真香， 真香。来，我们今天看了一下大家的签到情况，好吗？ 是，今天签到第一名跟第二名都是第一次上榜，很开心。一大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给我们通报好消息。第一名是仲尼，来恭喜一下。第二名是努力啊，第三名是心，第四名是温柔，第五名是纪大人。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葱，第七名是小 W， 第八名是刘静平，第九名林菊，以及第十名燕。恭喜以上的水朋友哈。那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WLL 说，老公说你激动啥呀，念不到你。哎，我们就给他实现一下愿望好不好？ 待会儿就所有的人都，我老公也说了，你激动啥，念不到我。 但林菊今天上榜了，然后他就说，哎，赶快准备录音让女儿听一下，他可是你们的忠实粉丝哈。 其实每天呢，我们看到大家的留言，每一条都看得到，但不一定有时间去回复啊。但是每天上班路上都感受到大家跟我们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当然了，除了签到的时候可能会被念到名字呢，还有就是参与到互动话题当中了。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你只能惊叹了是吗？ 对，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词来形容这样的心情。就是说今年40年了。 是，我们今天首先要热烈庆祝一下改革开放40周年，是今天是正好是40周年这一天哈。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是40年来你印象最深刻的那些歌曲。因为我们知道歌曲是随着大时代来变化的嘛。 是，其实我知道当时的时候，有一次的时候白岩松去欧洲去访问，然后当时有一个音乐学家就跟他聊起来。 对， 然后他说就聊起来你做音乐的一些想法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音乐家就跟他说，其实你知道吗，有的时候音乐比新闻更能够记录这个时代。它能一直流传下来，然后它的歌词，它的旋律，它的传唱程度，其实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些故事。 这个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想知道严嵩老师当时的表情，因为他自己是新闻人，听到以后什么感觉啊？ 点头同意。 确实是，因为你比如说你现在回忆起当年的一些事件的时候，你总会发现，哎，那个时代好像有一首歌曲作为印记，但那个时候的一条新闻，估计你现在找不着了吧？ 那么今天呢，就来问问大家，40年来你印象最深的歌曲有哪些？ 对， 那么今天的月月鸟小哥哥精心准备的这第一首歌曲呢，只要前奏响起的话，大家应该就可以跟着一起唱了。 对，这首歌曲应该是大合唱的歌曲了哈，而且我觉得这个前奏也基本是就属于不用过的那种类型，因为只要一想起来你就知道是什么哈。 甜蜜，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 听了也太带感了，是不是？好久没有听到这么经典的老歌了啊！ 对，而且要偷偷给大家预报一下哈，今天月月鸟小哥哥超有心，我们今天来聊聊，热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那么40年来，你印象最深的歌曲有哪些？月月鸟小哥哥真的是以10年为一个节点，给我们准备了歌曲。 是我，反正呢，那个10年当中呢，我基本上就是一定要把这首歌曲一放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好像拉回到那个时代这样的一种标准和尺度啊。所以刚才这首歌曲听到的时候，会不会想到了啊、你在那个时代，或者是你对那个时代的一些印象和记忆啊？ 对， 反正我一听到呢，就想到了黎明当时和张曼玉的那部电影了啊。 嗯，那么其实影视剧呢也会带给大家很多的回忆，像五谷丰登他提到了《外来妹》的主题歌《我不想说》，你听过吗？ 听，我不想说。然后呢？ 我不想说。我们俩这唱的是什么呀？ 对，但是管 周四还会有人过来听我们唱歌吗？ 是。然后管妹妹说，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了大花轿的画面感？ 有，这个很有画面感啊。 对对对， 特别是前一段时间，就是为了助力儿子霍尊的这个演艺事业，他爸又出来重新唱了一遍之后，很多人热泪盈眶。 爸爸还是挺不容易的啊，虽然跟儿子的这个风格是完全两种。好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热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你印象最深刻的歌曲有哪一些？来告诉我们。 用精力为下一个辉煌标记，奥迪 Q7 2019款尊耀登场，全系标配虚拟座舱，以科技打造更流畅的操控体验。3.0T 款标配第三排座椅，宽敞的空间拥有更多可能。S Line 车型标配负离子发生器，让车内更加清新，更有置换支持及1年期保险支持。一汽奥迪30周年现已到来，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比眼中的风景更高远的是心中的崭新愿景，永不止步的蓝胜之心，让巅峰之上的人生更上一层。购路虎蓝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蓝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2019人生新历程。400-820-0187。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OK， 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热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你印象最深刻的歌曲是哪一些？果然刚上来以后，这首歌曲我觉得真的算是一个大标记的感觉了哈。 对， 大家都说画了一个圈儿。 对，小要么小蛋壳提到，有一个老人在地图上画了两个圈，到一个圈， 一个圈，一个圈，哪有那么多圈？ 对，这首歌曲大家记得吗？来考验一下月月鸟小哥哥。 春天的故事。对吧？ 这怎么唱啊？我当然知道歌曲的名字。 就是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 是， 对，这还可以。就是我就不能再继续往下演绎了，不然的话一会儿腾格尔要上身了哈。 但是邹丽这个朋友呢，非常的调皮，也非常的可爱啊。他给我们打过来了4个字，几度风雨。 还是你唱的好，你唱出了一股张总的感觉。 几度风雨啊，这两天应该经常在我们音乐广播的片花当中听到。 对， 这也确实是40年来给我们留下印象很深刻的作品了。 哎，是的啊，威的说到两首歌曲，周华健的朋友，还有威的10年。你知道有一度呢，在 KTV 当中，你最后一首歌曲一定要放朋友，然后引得大家都在说，哎，他们那个运动是什么？就是也客观的普及了一下橄榄球这项运动哈、 就大家一起来活动起来啊，包括最后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就是把气氛炒到最热，然后就可以各回各家了。 是的，是的，他还差不多就这意思。小月儿呢说，哎，冬天里的一把火呀。费翔唱歌那叫一个帅，跳舞的时候感觉像打了鸡血一样， 脚下蛋带弹簧的感觉。 对，就是你看舞蹈可以帮大家加深印象，影视剧的主题曲呢也可以帮大家加深印象。 嗯， 还有呢就是自己的故事。蛋蛋说刚刚玉玉鸟小哥哥唱到的那首春天的故事啊，学校小的时候还编过舞蹈呢，哎，那个时候小就跟着歌词一起唱然后一起跳，不明白，现在想想唱的就是改革开放的故事啊。 嗯，是的是的，就是反映出了改革开放变迁的故事哈。 对， 喵啊说今天你们的话题太难了，40年呀，我还都没到40岁呢。刚才还有一位SCCC 说我是90后，所以我也今天不好参与这个话题。我们说40年的歌曲不是非要让你到40年以前来去，必须要在那个时代来听歌。其实很多时候呢你真的是通过歌曲来重新回顾了一下那个年代的一些事情，对不对？ 是，而且不是40年前的，就是说这40年的都可以，什么周杰伦啊，陈奕迅啊，还有 说完了就忘了， 就想想更新一点的，突然在想说的TFBOYS 啊。 对啊，你作为一个音乐 DJ 天天放歌的人竟然梗在了那里了。 想想最新一点的啊， 是 都可以都可以。 哎，是的，今天呢也欢迎大家把所有你觉得印象最深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不是40年前。但是接下来我要放出的这首歌曲呢，一放你觉得也很有年代感，但是我估计更多的注意到的是你的青少年的校园时光。来听听看 Carpenters Yesterday Once More。 I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When they played, I'd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d gone.Yesterday once more, looking back on how it was in years gone by, and the good times that I had makes today seem rather sad. So much happier.Yesterday once more. Z 跟我们说，小的时候这首歌经常听我爸唱，那么前几天开车回家的时候啊，电台突然放这个音乐了，感觉就是回忆满满的感觉。 是，确实很回忆，但是我看到了一条消息以后，突然就是全身一阵惊悚，感觉在说我。 啊， 荣说，哎，有首歌曲特别好啊。小鸟说，早早早，你以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我一看，这不在说我吗？小鸟说，早早早。 啊，月月鸟算吗？ 每天在说早安音乐秀啊。 啊，这也算哈。那以后我们早安音乐秀其实可以拿这个当一下宣传曲什么之类的。月月鸟说，早早早，你以为什么？ 背上小书包， 大家应该也不是背上小书包了吧？ 那你为什么 拿着手提包？ 拿着手提包还得了？ 长大了，长大了。 是啊，春说为什么我想到的是亚洲雄风，是不是很怪异？其实一点都不怪异。 对， 我小时候 很多朋友都提到亚洲雄风了， 因为这首歌曲真的还挺有激情的，而且有一种就特别浓重的时代感。 我们亚洲， 吼吼！ 哎，好了，什么你都要给我配点音效啊？鹏鹏也提到了一个很具有年代感的歌， 是什么？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恩恩爱爱，牵绳的荡悠悠啊！ 我一猜你就会接。 哎，你怎么知道我会接？ 就我唱到那一停，我觉得月月鸟小哥哥肯定就会接得上的。 好吧，我发现大家现在都有这个套路，就是发一句歌词不发完，让你特别憋闷啊。江中草山湖说，来吧来吧， 相约酒吧。 自动跟唱机啊， 对，我们俩今天可以一直这么玩啊。 是 一念执着提到说，我是80后，最最深刻的就是那个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哎，真的是这首歌曲真的是， 主要他配了一个就是画面，他说你还记得就是刘欢哥那个大脖子颤抖的画面。 他关键点不是这一句，是 time and time again。 我小时候听不懂英文啊， 能不能不要给人家降调。 对，然后我就以为是 time time again，在吗在吗尖什么，就是我当时以为就要翻译成一句中文来唱嘛，就觉得很奇怪。 用李诞的话说，谐音梗是要扣钱的。 谐音梗。 小 M 小蛋壳也提到了上次你提到的这个，你可芝麻糕不是我真心 啊。这个我们有一句标准叫法，叫一个芝麻糕不如一针戏。 对，你知道吗？谐音梗是要扣钱的。 好了，欢迎大家把各种你印象深刻的歌曲，这40年来啊，都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平台是什么来着？ 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 哎，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也算是我觉得非常让人能够拉回到童年或者青春的一首歌曲了哈。 哎，大家今天会想说，为什么早安音乐秀的歌这么老啊？其实我们是有特别的企划的，就是说从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开始到第四个时段，我们分别是以40年来划分的，所以下一个半个小时的话，我们就会进入到 90年代，现在是80年代啊。 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吉他天天地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长。流水它带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等待你青春。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感到初次流泪的青春。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

春来，雪花流云开，这份爱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我的爱对你说一个现在，冬去了春来，雪花流云开，这份爱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 满分音乐早餐， 一定要给今天的音乐早餐来点上一个活力值满分，因为我觉得今天这首歌 是因为酸奶鸡吗？ 嗨，酸奶鸡都出来了。哎，真的，你怎么天天都在给我们推销各种机器啊？ 不是推销好吗、 啊、 是推荐，是希望大家早上吃得更营养健康，还是希望大家自己动手 啊？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觉得点外卖很方便，或者出去吃啊什么之类的， 是 且不论这个含油含糖量还有这个脂肪含量啊，包括热量啊、嗯、等等的，就主要是这个环不环保的问题。而且再一个呢、 嗯、 其实早晨早起一点时间，或者说你没有时间早起的话，利用这些我推荐的这些早餐的机器来讲，也可以帮你省掉很多时间、 嗯、 但是也能让你同时享受到自己动手的这种快感。 说的真好，你们家有这些机器吗？ 有，我家电饭煲有酸奶机功能 啊，太棒了！明天酸奶机啊， 明天我给你带酸奶， 明天给我带酸奶过来啊。 我不要。 刚才这首歌曲我觉得选特别好，因为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翻唱的嘛，对吧？来自于香港歌手叶倩文1994年专辑《女人的弱点》当中的一首歌曲《我的爱对你说》。这首歌曲很红，也算是港台歌手和内地音乐人一次较早的合作。你看到填词呢是陈洁明，以及谱曲是李海英，也算是一代大师了啊，是不是？ 对，像伊宁也提到了说，今天听我们节目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和满满的幸福感啊。 是， 连音乐早餐也一定要给大家延续这样的感觉。 对，听到这儿我都已经感觉到幸福感满意了，但是海心的这个说法一下让我掉到谷底。他说、 嗯、 哎，静瑜你应该愿意鸟换换节目，你主持早上快跑，因为感觉你跑得快，他来做早餐，这样才符合他的身体的实际，不然总觉得不真实啊。 不，就大家都要试着去尝试自己不太熟悉的领域，对吧、 嗯、 月月鸟小哥哥。 什么叫不太熟？我跑步也很熟悉好吧。 你跑了这快一年了吧？ 我 你给大家汇报一下成果吧。 我也减了几斤啊。好了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今天呢是热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今天就是这个40周年的这个日子，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是40年来你印象最深的歌曲。刚才呢，在第一时段我们听到的其实会让我们拉回到80年代。 对。 所以第二时段呢，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来介绍到的一些歌曲呢，可能会让你有一种90年代的感觉。 哎。 同时呢，刚才有人说，哎，你今天的歌曲虽然非常有回忆感，但是感觉都有点慢。我跟你说，那个慢歌它是慢慢要起来情绪的，接下来这一趴歌曲 所以我们现在要爬坡了是吗？ 一会儿要爬升了哈。 小萌萌特别可爱，跟我们说，我是一个7点半就到了单位的90后啊。我默默地听了一路比自己岁数都大的歌，整个人都感觉成熟了， 整个人都成熟了，有气质，对不对啊？听早音乐秀就有这样的一种功能。那这个 Iraf 说呢，他的这段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呢，感觉你们新录的这个卡路里当中，副歌是不是第一句应该是拜拜起床气？ 对呀、 啊，对， 拜拜起床气， 是的， 拖延焦虑不开心。 对，然后他说，刚才听到你们放罗大佑的那首歌曲，他觉得其实后来一想，每个时代你们今天这话题都可以让他老人家包办了，因为他是什么恋曲1980、1990， 对， 挨个往上走就得了啊。 每10年给我们来一首是吗？ 对对对啊。 江磊也提到了说，改革40年怎么能没有这个？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 对对对对对。 对这首歌， 这首歌 还有姚儿也提到了说，难忘今宵啊，这已经不仅仅是80年代，你看80年代、90年代， 对， 千禧年以后，然后10年以后，这基本上每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结尾的时候，哪首不是难忘今宵？ 对，难忘今宵，反正每年都有啊。刘小胖呢说，你们怎么忘了一首歌呢？渴望的主题曲， 嗯， 悠悠岁月， 没有这么油腻。 年好困惑， 你不要欺负我小，这首歌我也听过， 是这么唱的吧？我记得 没有这么油腻。 哎，那简单这个答案你应该会唱，小龙人，我头上 有犄角、 我头上有犄角，犄角，我身后有尾巴， 尾巴，尾巴， 谁也不知道， 知道，知道， 我有多少秘密。 我竟然跟你一直配合到了这个唱段。 还有一首歌哈，就大家现在习惯了，就是打歌词过来。 对， 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月鸟小哥哥有印象吗？ 鲜花曾干嘛？今天干嘛？把歌词一放上来，整个人都感觉有点怪怪的啊！ 是，那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四十年来，你印象最深刻的歌曲有哪些？来回复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是，好，继续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跟大家说到的邵兵和姜武领衔主演的电影呢《侠》。侠是武侠的那个侠哈，狭路相逢日前也是宣布定档在12月21号，同时发布了定档海报哈。 是，那这部狭路相逢是以黄河晋陕大峡谷为背景，晋陕就是山西跟陕西交界哈。 对， 那故事是围绕邵兵饰演的警察蒋汉还有姜武饰演的文物贩子秦晋来展开的。在20年前的追捕过程当中，双方发生了枪战，伤亡惨重，那么凶悍的秦晋全身而逃，重伤的蒋汉也是死里逃生，是唯一幸存的警察。那么至今遁迹了20年的秦晋重现江湖，也让蒋汉激动不已。轮回当中的又一场追捕也在黄河边上上演了。 哇，听得感觉热血沸腾，是一部非常硬汉的影片啊。 是，那接下来我非常期待的是月鸟小哥哥。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要怎么给我熬歌？ 不是熬歌，就原来呢放到这种歌曲我一定会放非常大的那种歌曲是吧，但是呢 悠悠岁月 差不多。但是呢最近呢自从我看了当时的这个唐人街探案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首歌曲也可以这么配啊。 我不接话。 有没有想起王宝强当时被一堆壮汉包围的场景？同时这首歌曲其实也确实能够拉回到那个时代当中了啊。 是， 这首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也被人民日报评为40年的40首歌曲之一哦，我们一起听看。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又想起你，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唱下来了，稍后见啊，各位。 即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购买雷克萨斯 NX200 风行版，即可尊享首付20%、1.08%低利率、12个月等额本息金融方案。更多金融领域，请详询当地雷克萨斯中国经销商。 Lexus， 用精力为下一个辉煌标记。奥迪 Q7 2019款尊耀登场。全系标配虚拟座舱，以科技打造更流畅的操控体验。3.0T 款标配第三排座椅，宽敞的空间拥有更多可能。S-Line 车型标配负离子发生器，让车内更加清新，更有置换支持及1年期保险支持。一汽奥迪30周年现已到来，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您好。

来自 Michael Jackson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叫做 Billie Jean。 我跟你说，这首歌曲呢不仅仅是排在 Michael Jackson 所有最伟大的歌曲排行榜当中的第一位，因为这首歌曲当年一出来真的是横空出世啊啊！另外呢，就是你知道这首歌曲影响力大到当年呢，我们学校门口那种摆摊儿卖烂牛仔裤的人，有一条牛仔裤叫比利牛仔裤， 就是给他致敬是吗？ Jeans 他不是直接可以换成牛仔裤吗？所以非常非常经典啊！当然这首歌曲呢，其实当年呢，在 Michael Jackson 的这种歌曲的体系当中，也是让他第一次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当中，应该也能够带来很多人的这种满满的回忆哈。 哎，影响力很大。那么今天跟大家讨论到的歌曲呢，也都是影响力比较大的，热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对。 那么40年来，你印象比较深的歌曲有哪些？吴迪给我们出了一个答案，我觉得有必要请月月鸟小哥哥来做一个展示。 嗯，他说什么？ 他说谢晓东的《今儿个真高兴》。 你们真的准备让我唱吗？这首歌是我的，就是 我刚刚听了一下，我觉得有必要让大家感受一下，但是我会适时的关话筒的。 你真的准备关吗？那我不唱了。 不，你唱吧，你唱吧，就两句啊。 有朋友啊，今儿高啊，不是高兴，高兴，今儿晚真也真高兴。 好了，可以了，打住，收。 哎呀，这个唱的比腾格老师的歌要累一点。 很多朋友刚刚应该被吓到了吧？我方向盘抖了一下都。 然后眼圈呢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听这首歌，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我们爱你。 终于还是说出来了哈。 是，今天给我们的歌曲都是可以唱的哈，像安妮·尤塔元气少女说，别问我是谁，请与我相恋。哎，特别是在《志明与春娇》之后，这首歌曲又开始了。 是，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粉红的回忆嘛？然后呢，包文说这唱的是我躁动的青春期啊，你青春期是这样的一种。这种背景颜色哈， 杏儿还提到了说，听到了粉红色的回忆就想起，每一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金鱼，虽然你唱得很好，但是 你拿这个歌曲唱咖啡屋，感觉张总在里面等你。 张总，张总今儿吃早饭了吗？ 好了，我们继续来，欢迎大家把更多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当然，没有关注的朋友呢，也可以赶快来关注我们啊。 是的，那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很多像我一样胆子大的朋友，哎，喜欢玩过山车的话。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一下美国嘉年华邮轮公司2020年会下水一个嘉年华号邮轮，它会在这个邮轮上建一个过山车。 哇，太厉害了。 对，这也是世界上首个海上过山车。 但它的名字很奇怪，叫做闪电。 闪电。对。全程长呢有244米，但它最惊险的地方是因为它可以有随时停车这样的功能。 哇，太厉害了、啊、 你就想象一下哈，你不跟快速下降或者上升转弯的时候，它会把你停在那边，然后你就可以360度去饱览海上的景色了。 好了，那听完这样一条资讯以后呢，接下来还是一首能够把你拉回到那个时代的年代感的老歌，来自于费翔，夏天的浪花。 一个浪花为你看，你可明白，可爱的女孩让我到你梦里来，阵阵风儿是温馨，朵朵云儿是关怀，只有你心里明白。想起你来，看看大海，想起你来，多么开怀。什么时候你才变情像大海，每个水珠为你滴，每个浪花为你看，你可明白。可爱的女孩，让我到你梦里来，阵阵风儿是温馨，朵朵云儿是关怀，只有你心里明白。想起你来，看看大海，想起你来，多么开怀。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意，对我表现你的爱，要让我俩年轻永远同游大海。

牵挂如风一路紧随，用爱相信你神会。镌刻纪念曲折是感人体验，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好了，各位，8:07，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来讨论的话题是，这个在要热烈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那么这这四十年来当中呢？你印象最深的一首歌曲是什么？人间不拆，同学啊， 谁让我是你的好搭档呢？ 真是，你就说错就说错呗，旁边还再给你重复一遍呢。 啊，谁让你刚刚用那个劲儿真高兴，把我们跟听众都吓了一遍啊！ 正正道白净。 好了好了，可以了，不要再来一遍了啊！那大家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歌曲，我们今天呢也是分四个时段，然后分别把80年代、90年代、千禧年以后，包括10年以后的一些歌曲来给大家做一些总结和回馈、啊。 其实是这样的，今天的前两趴基本就是70-80年代啊。 嗯， 为什么？因为10后，我发现天天放。10年以后的歌咱俩基本天天都在放， 就天天都在我们节目里当中了啊。 是， 那看看大家的答案其实也都还挺好玩的。 哎， 你像试试，大家今天已经学会了都给我们发歌词。 嗯，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哎，带感哦。 哎，就这首歌曲，闷山羊说庆幸我赶上了香港和澳门回归。 嗯， 所以我的中国心和东方之珠真的都是当时的大热歌曲了。 是，捧桃的悟空说我不喜欢今天早上的歌，为什么？因为每一首我都跟着摇摆，特别带感。但是呢，就很不小心就暴露年龄了。人家管90后都叫老叔叔老阿姨了，那你让月月娘小哥哥怎么想啊？ 不是，这也不一定暴露年龄。你看静瑜也是每首歌都会唱啊， 就暴露年龄啊。 等我90后啊。我是从小听爸爸妈妈唱了。 是赛丽说呢，我是一个80后，还记得当时夏天的时候呢，郑智化拄着双拐唱那首水手印象好深刻啊。 对， 唱 水手。你帮我 苦涩的沙吹动脸庞的感觉， 就高潮部分 啊、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还有然子问我们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要拿点范儿。 嗯， 你从哪里来 哟， 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 哎呀，真好，张总唱的真好。真好，真好。 我姓王，谢谢。 哎，你真的唱的挺好的这首歌曲啊。所以呢，大家继续把所有的你认为这四十年当中你听过的最经典的或者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歌曲来发送给我们哈。 嗯，那接下来呢，继续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电影啊。有没有发现今年上映的就在院线的印度电影特别多？ 嗯， 而且基本上都是达到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 是。 那么接下来呢，由印度著名演员阿米尔汗领衔主演的动作冒险喜剧《印度暴徒》也将于12月28号在全国公映。 嗯，但是呢，虽然它叫印度暴徒，我还是要放送这一首90年代把大家所有人都觉得让大家都能软化一个歌曲啊， 就是暴徒配心太软。 今天的这个配歌， 你今天真的 非常绝啊！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任贤齐的《心太软》。哎，这首歌曲当时这个火遍大街小巷的时候，你当时在干嘛？ 我觉得最火的应该是那年，就是在春晚上 啊， 对，然后有两个人合唱了一下，然后大家就都会唱了。 是的。 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夜深了，你还不想睡？

took your presence for granted. But I always cared. 来自于 Boys to Men 以及 Mariah Carey 带来的 One Sweet Day 这首歌曲呢，在九十年代的 Billboard 榜单当中连续16周排名冠军单曲的位置啊！ 哎，大家真要谢谢我呀！刚刚为了摁住月月鸟小哥哥，真的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啊！ 你干嘛要摁住我？我要 他一直要开话筒，然后跟着男主一起唱。 不，就我其实刚才 特别是飙高音的那句， 对，如果其实我刚才唱那一句的话，大家其实并不就会觉得就是非常的奇怪，因为今天其实我们让大家来说一下40年当中大家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些金曲嘛，对不对？ 嗯。 然后呢，如果我刚才唱了那首 One Sweet Day， 我觉得大家算是一种美的享受。但是芝士说 什么？你再说一遍。 他说， 你唱吗？ 强烈建议月月鸟小哥哥唱一下。望望头上天外天，走走脚下一马平川。 对，但是你们月月鸟小哥哥特别一脸懵的问我说，哎，这首歌怎么唱来着？ 然后呢， 你还是需要我教你啊。 然后旁边的中华小曲库说，我们看一下，一看愚公移山。 对啊， 他立刻唱出了。 望望头上天外天，走走脚下一马平川。 哎呀，你怎么什么都歌都会唱？ 今天就是大家考验我是吗？ 我真的服了啊！真的，你是什么歌都会唱啊！虽然这首歌你唱完以后，我好像也想起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跟张总比拼的机会还是留给你吧。 宋先生还提到了另外一首歌， 对， 鞋儿破帽儿破，你会唱吗？ 鞋儿破， 对对对， 羊毛儿破哟。 对，这是 身上披袈裟， 济公啊， 对， 还有闻风听雨提到了说这个好运来，祝你好运来。自从看了秀秀的铁拳，就无法直视这首歌曲了。 啊，盖爷唱了以后呢，这首歌曲很明显的就改变成另外一种风味的感觉哈。啊，欢迎大家把继续更多的这个今天的40年来你听到的好歌来告诉我们。但刚才呢，从心太软，包括刚才的 One Sweet Day 开始，我们已经进入到了90年代，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听前奏应该也知道是什么感觉了哈， 嗯， 算不算是90年代非常标榜性的一首歌曲？ 我觉得一直延续到现在吧，只要听到了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大家现在应该已经要准备好摩拳擦掌开始唱了。刚刚也有朋友跟我们说哈，今天啊真的是你们给我老婆提供了强烈的福音。以前在路上她都会一直不停地找我聊天，就我要边开车还要边回答她。 现在呢， 今天她就自己一个人唱很嗨， 所以这首歌曲她应该也能唱得很嗨吧。我愿意。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好可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怎么想到是回去，我们都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 我胡思乱想，就从今天起 I'm fish， 像一个陷阱，却从未犹豫相信你真的愿意，就请给我惊喜。关于爱情过去没 过了好多歌，栗子也说好想 K 歌啊，那遇到自己会唱的就跟着一起唱起来吧。 关键的是从这首歌开始说爱你，我们已经来到了2000年代，对不对啊？ 2000年以后了。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热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那么40年来你印象最深的歌曲有哪些呢？哇，刚刚我们从基本上算甜蜜蜜啊、光阴的故事啊、夏天的浪花这种歌曲来回顾，那现在已经来到了蔡依林的说爱你。 是这个时候呢，我觉得90后以静音为代表哈，就要纷纷跳出来了啊，我们喜欢有 SHE， 我们喜欢蔡依林，我们喜欢梁静茹，但是2000年好像也不能够由他们的歌来就完全来标榜，对不对啊？ 对对对，所以你打算提出一些？ 本来我今天打算放的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 对不起，对不起， 没关。 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可能跟我们早安音乐秀的这个气质就稍微有点不太符合， 所以你看还是我们 SHE 是不是更合适一些， 有道理哈。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把大家认为哪些比较好听的歌曲这四十年当中你非常喜欢的歌曲来告诉我们。 对，但我发现今天这些留言都没有办法用念的，都只能用唱的。 是，来， 比如说像捧桃的悟空，他说我听过你的歌，我的大哥哥，这歌你听过吗？ 我听过呀。你怎么什么歌都会唱？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可以了我们俩连歌，哎，下次我们可以做一个老歌连歌分享， 老歌连唱， 对 吧？ 好不好？ 对， 因为老歌你可以连起来，但新歌的话，有的时候歌词你真的可能会串不起来的感觉，对不对哈？ 哎，不，我会的，我号称中华小曲库，是吧？我先得把这个人设这个 flag 立到这里， 哦， 等自己真香的时候再真香一下。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年的贺岁片呢，现在已经开始出炉了，又到一年贺岁的时候呢。大笑贺岁的开心麻花今年在年末将有五部作品来分别登台，分别是他们2019年的这个窗前不止明月光， 还有谈判专家，以及疯狂双子星，这是2019年的三部贺岁大戏哈。 是，另外呢在跟他们一起合作的剧目呢还有恋爱吧人类，以及开始新一轮巡演的理查的姑妈，这个算是比较经典的剧目了哈。 那其中呢床前不止明月光已经在今年10月份首演了，而谈判专家呢是由曾经参加过春晚创作表演的尹一夫何子君来导演，把歌舞跟喜剧融合起来，将会在世纪剧院主演50多场。 另外呢恋爱吧人类以及疯狂双子星呢将在12月底是陆续上演，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刚才我为什么说2000年代的歌曲不只是 SHE 或者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周杰伦啊，蔡依林，因为还有这样的歌曲啊， 无所谓， 就这种歌曲才是大街小巷都在传唱的嘛，对不对啊？ 就无所谓啊，反正我们还是喜欢在 SHE 蔡依林。 你这梗，哎，你也有接不上的时候啊，静月。 无所谓啊， 无所谓。 谁会爱上谁？无所谓。让谁憔悴，流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幸福过后在未来受罪，错与对再不说的那么绝对，是与非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无所谓，无所谓，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这是 Beyonce 最初的样子啊，我们来听到的是 Beyonce 的 Jay-Z 带来的 Crazy in Love。 因为这首歌曲之后呢，开始单飞以后的 Beyonce 呢，也变成了2000年代那个时候一首大热的金曲 Crazy in Love 啊。 今天我们不仅在华语歌曲当中怀旧哈，会发现给大家推荐的英文歌曲也都是一些非常经典歌手的他们的早期的作品。 是的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是这四十年当中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歌曲。我觉得现在呢好像我们的互动有愈演愈烈之势，大家都在不停的刷自己的存在感，包括青春期的那些歌曲。 因为到了大家最熟悉的这个年代了，比如说一开始的这首 Jolene 的说爱你，那么青就说还有五月天的歌啊，每首都是经典啊。那么 JC 说李玟的好心情啊，记得还在千禧年的春晚上唱过。 是 捧桃的悟空说黄义达，还有飞儿乐队，哎，这都是经典经典。 你会发现其实自从进入到2000年之后呢，大家的说的这些歌曲我们其实 经常在早安音乐秀当中来播放了哈， 嗯， 就跟九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的歌曲偶尔会点缀的来出现，会有点不同了，对不对哈？ 是。那么今天在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啊，大家非常热闹，来跟我们探讨了四十年来你印象最深刻的歌曲、 嗯， 但是到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依然没有一个朋友想起来，今天是我们的图片 battle 日、嗯、 啊啊！真的，今天是图片 battle 日， 这是周二啊。 但昨天我在做这事儿。你怎么没有提醒我，静宇？ 你自己是主持人，你干嘛要我提醒你？ 好，这样这样，我们把图片 battle 日呢，我们这周给大家一个福利回馈。今天因为是确实比较特殊的时间节点，那么我们把图片 battle 放在周五，好不好？ 是，我们来就是周五，你能记得起来就再说吧。 没关系，这个图片我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最后一首歌曲呢，我觉得刚才有人说，2000年的歌曲怎么会少了一个歌手？他的名字叫做周杰伦，是吧？ 当然少不了啊，所以今天压轴登场，周杰伦《七里香》。 哎，是的。好，今天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的工作日的期间呢，北京的气温呢长时间处于高位，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温暖的，对吧？ 嗯，那么预计周五中午前后呢才会有冷空气出现，不过那个时候扩散条件也将会逐渐改善的。 嗯，好了，最后一首歌曲大家可以一起跟着唱，来自于周杰伦的《七里香》。感谢你在今天早晨两个小时的陪伴，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那明天我们再见了，各位， 明天再见，拜拜。 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样子形容你是我的谁，就带你的滋味，麻烦你都想了解，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 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